你买了菜当路费，寻人不见，心焦心慌。 哎，不不不，大哥，那不缺钱。 啊，甭客气，拿着吧。哎，你吹的是啥乐器啊？哦， 苇子哨。 哎，好听。哎，来一把。 谢。 把爹，拿几桶易拉罐来。 把爹。我叫何涛， 小弟， 大嫂，你认错人了。既然你叫我兄弟，干脆我就认你个姐姐吧。 兄弟， 姐姐。 我是八姐的丈夫，叫陈坤。 姐夫。 好好好，哎呦， 既然咱成了亲戚了，我就把俺家的情况向你们汇报汇报吧。 高地富民政策为例大，俺家一年大变化，收音机里的信息，啥区域重要才是好办法。村里从农学院请来的老教授，帮俺种了几根黄芪、金瓜，都是为俺山高水深土质好，大面积丰收发了家，一家收入一两万，小山村吧。 姐姐，我过得很好，你就放心吧。 好啊，很好啊。 姐夫，你家过得咋样啊？ 扣勤政策发家致富，家庭生活现代化。 姐夫，姐姐，我走了。 哎，兄弟，吃顿饭再走吧。 哎，不不不不不， 长明， 八戒，你认错人，认错人了。你在发烧，走，快回屋吧。 姐， 你跑了，进了，换山盼小，跟城里人一样啊。一个月了， 没生了， 自从你下山离开我，找你记得我心容。 姐姐，你说啥我也不能去，咋着哩？

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，我把你从小抱到会走路，5岁给你订了娃娃亲，你是全村最听话的好闺女啊，你怎么做出这种事来呀？ Mm-hmm.

人笑，月月走路恰不花，对色一见笑啼啼，从没回落愉快，啊，妻子欢笑金融心，老夫有心将小娃，我在公司当职员，春风送暖到我房家，谁知道转正是我失了你，所谓与我去有啊，西亚股票叫得记住，千杂票都把灵魂骂，当无风雨遇人退，每句行人只道一把，我是神明等梦最落里，这生梦是老呀，妻子可气把我劝，老母气问将我骂，退休生在生涯，我句句言语刺痛他，我提了心上难为准，他愿明不知道话，终于你儿我先不听，把妻子儿女抛在那句一笑我的生活好像在眼前，交际花笑白脸，老头儿身边多的是亲人，谁若养的腰不用养的脸，一枝花粉长得没有影，要你晒死不落，爱是家个避难客，多的美女呀便宜，我在迷魂城里做神仙，我以为这是花花好世界，哪知道被杀人血不见，到后来我头七十八没有钱，那当夫谁把心上变，千种妩媚一边人，一张笑脸变恶脸，从此踢出大门外，我到此两心谁发言， 听何一平，回忆孩子我泪呀里，你江边里杯茶江水叹几声，借舞去路我方为你为你相让与家乡，才知道回到家中吃呀惊，但见一片火烧燃，我泪杯中小青稞，困子令自己太凄凉，本着是老母人上金衣妻子帮佣在他乡，我是低头无语， 孩子怀病在路旁中，无依无恙太匆匆。香草飘，为的是孩子病，无意中重逢好运气。你应该骂，你骂得有理。我此生意外无出息，是他们母女重团圆，早归宿，我转身到这里。江海关中生伴我长生态，看伴谁谁我把往日正路为第一，全人模样浪荡子，去年野花被蛇迷。全人模样浪荡子，赌博害人之死地。全人模样浪荡子，鸦片毒品为葬送礼。穷人模样浪荡子，老李混钱木头鸡。穷人模样浪荡子，血浆挖到当自己。穷人模样浪荡子，夫妻恩爱要珍惜。穷人模样浪荡子，孝敬父母需牢记。穷人模样浪荡子，真情好话与是非。穷人模样浪荡子。 刚才是赵志刚演唱的《探终点》，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尹桂芳弟子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《哭牌》。 对呀、啊。人家在书本那一边做礼貌身为得身，莫非就是杨家门对我上前把门开。哎呀，为什么今天把 唱起歌来可爱不落地，我赢了你最大的最可的情人，菜香滚草千丈，第五我将烧葡萄牛一娘，第六我将有花浇在花上，八万一我酒一杯，桌上筷子有一双，哎呀快起来古人为我做三周年，故家的娘子亲你 刚才是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哭牌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上海虹口乐剧团萧雅演唱的沙漠王子算命。萧雅扮演罗兰，胡佩华扮演伊利。 命在算个命，一人开泪。 See 姐，她是何年何月何日人？罗兰本是王子命，是臣把事我比。 风不起，爱大半边。 金伯子，他从宝鸡子下到瓷器，光阴流逝用一古业绩，古去有业绩，王子张人到热气 像我一样的下了， 那你 第一季是怎么回事？ 我不知道。 那公子呢？ 那公子 最后，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原是我也是睡了夜，望有娘子来管事。这不是，那不是，真正是难忘我两月事。我到底不是蓬莱仙家子。今在你难猜娘子幸福事，娘子的心事我是猜不着了，不过我还有一言，请娘子听了。 人夫妻，你女在娘门亲父母，出嫁之后亲父万岁，夫妻无福应相共，生生死死在一起。我父有事来妻无事，你妻有事来我父去避，事情是你所亲在你娘 听众朋友，越剧引派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